是让你哭。如果我们的爱已经成了彼此包袱，那不就让我们承认错误。因为我知道我终于将会孤独，在我们相识的最初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乘客您好，欢迎乘坐930公交车，请扶好坐好。930公交车从三河出发，终点是北京王家园，全程30站，首发时间4点30分，末班车21点。 由北京天安门向东行驶30公里，便是三河。4000年的历史，成就三河燕赵古风文化。今天的三河，以全国百强县的经济实力，让世人瞩目，成为京津冀版图上一颗璀璨的明珠。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可是都不是绝对，曾因失去他感到痛苦心伤，屋外一身轻盈月月淡淡的酸。我会想他此刻活得怎样，感觉只是随便想象，眼前还有好多事让自己忙，常忘了身在何方。不念风一阵气氛不一样，发现季节已经更换，午夜梦回时莫名的彷徨，暗自怀念幸福模样。又想再回眸人忙碌和分享，又怕空忙一场，情歌满街淹没人心房，我却没有一个倾吐对象。多想再为某人欢喜和忧伤，却怕又闯又慌。爱情这东西拥有了好麻烦，少了又拼命想。我觉得人的心不止一面，任何事都不是绝对，曾因失去他感到感不欣赏，屋外一身轻盈月月淡淡的酸。我会想他此刻活得怎样，但这只是随便想象，眼前还有好多事让自己忙，常常忘了身在何方。一阵气氛不一样，发现季节已经更换，午夜梦回时莫名的彷徨，暗自怀念幸福模样。 Hey, 不想再为 幻想，只怕同梦一场。笑声形影不离，当时谁先决定放弃，我早已经忘记，只记得装满泪水的眼睛像是流星。猎人啊，你挣扎过几次所谓的爱情？猎人啊，我也曾付出相信，轰轰烈烈杀过的人，只希望深夜里有个人静静地听。幸福未满的猎人，为什么身上痕，拥有遗憾的我们会永远记得那段青春。幸福未满的猎人，眼泪让心更完整，有你陪我也好。

廊坊0316715530715530，详情搜索宜居惠州，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，惠是实惠的惠。 宝宝却想着睡觉，在 Chinatown 去找那家乡的味道，整天驾着车在那花满图画的街上摇，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，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，只有声响的摆设在我心里面摇晃，整天驾着车在那 ABCD 的街上摇，快乐不快乐我也不要知道，明月的世纪做着北京的梦，你每个笑容还在我脉搏里颤动，小小的车骑着弯弯窄窄的路，感觉就像那高速公路飞越的风，明月的世纪驾着北京的梦，每一朵白云像是模仿你的面容，小小的车拥有宽宽蓝蓝的天空，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，在彩地舞大吧，感觉好无聊，喝一下绵药却享受家乡的味道，整天驾着车在那红灯绿灯的街上摇，哪里会歇脚，你可让我知道，永远的世纪做着北京的梦，你每个笑容还在我脉搏里颤动，小小的车骑在弯弯窄窄的路，感觉就像那高速公路飞越的风，越的世纪驾着北京的梦，每一朵白云像是模仿你的面容，小小的车拥有宽宽蓝蓝的天空，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，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，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， 上还也曾经滂沱，证明你有来过。可是当我闭上眼再睁开眼，只看见沙漠，哪里有什么骆驼。被时间的人施加了为什么执着，一百个未解你不是你，我不是我。被爱时间的人施加了本来没我，一百年后没有你的没有我。 心中含苞待放意悠悠，朝朝与暮暮，我切切地等候， 有心的人来入梦。一人荒摇曳在红尘中，一人荒随风轻轻摆动，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抚慰我内心的寂寞。我有花一朵，花香满枝头，谁来真心绪放纵。花开不多时呀，看着只许着